我自己或者多啲去自己做翻啲補習啦。咁就亦都希望我哋個個能夠繼續研討你所講嘅聖言，能夠活出去喺生活上。以上所求，奉主耶穌之名而求，阿門。 好，第五章，第五章咧就分咗两段啦，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系附录，系关于呢个病人富有圣事，咁我阵间先正讲嗰段啦。咁第五章系继续第四章或者前面一个继续落嘅一个思想落去嘅。咁佢嘅标题就警戒富有嘅人咧。啊！佢上一次第三和第四章咧，其實嬲到都講緊呢個問題噶啦。佢最重要就係話，我哋唔應該置天主不顧啊，就係聽咗又唔去做。如果聽咗唔做咧，咁我哋就會成有罪。咁佢今日特別就警戒嗰啲有錢嘅人。咁呢一個書信咧。就是这个第五章这个段落呢，就有些圣经学者说就好像什么阿摩斯先知。阿摩斯先知他的讲的主题一样。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阿摩斯先知究竟是个重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所谓正义執行正义。他就是警戒当时的人只是顾着自己特别是那些所谓雇主又剥削人家。当然以前又没有大工厂，但是有些家庭都请一些人帮他去做事的，譬如那些耕种那些农收成啊。也都当时阿摩斯就说这些这样的雇主呢，就是剥削了些工人呢，啲糧就唔出住就即係拖住先。其實嗰個現象呢都有點疑似今日有時嘅社會，有啲雇主就係話我唔係幾掂啊，拖住先咁咁拖住嘅時候呢，就或者係甚至話我又唔係幾掂啊，要減下薪添之類，你唔係就唔好做囉咁之類。咁所以咧，就有人咧就話呢一段咧就好似阿摩斯先知一樣咁嘅信息，帶出咁嘅同樣信息。佢好，你哋富有嘅人啦，而家哭泣哀號啦，因為你哋嘅災難快到啦。咁點解無端端就話佢嘅災難快到咧？咁其實係想提醒佢哋，人生除咗現世之外，就是仲有现世的死亡，或者来世生命的或者个生命的转变。咁当然呢，为人来讲，现世来讲，死亡就是一了百了。而一了百了呢，就是说你现世所赚到的任何嘢，无论你家财有几多，你积蓄有几多呢，你是带不走的。总之人哋话陪葬品啦但係陪葬品呢都係好少嘅一部分。甚至你陪葬品，如果你知道你有人哋人哋知道你有金有银呢，好可能俾人掘咗添。咁所以呢，其实就真係你带唔走，你带去都用唔到。咁虽然中国人呢有啲即係迷信色彩，就話下低要用錢㗎，燒啲陰屍紙俾佢啦，即係得個燒咗㗎啫，佢就冇得用啦。佢話你哋嘅財產腐爛啦，你哋嘅衣服被蛀蟲食咗啦。所以無論係財富，無論係地位、名望，或者佢嘅野心，人呢個現世生命死亡嘅話呢，佢就要放低呢一切嘅嘢，好唔好都要放低，唔到你决定。你哋嘅金银生咗锈，这个锈要作为控告你哋嘅证据。点解金银生锈作为证据呢？咁就係话 你有钱你唔去用咁咪摆喺度咯，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嗰啲嗰啲咁嘅所谓钱币咧系会生锈噶，一系就生铜青，一系就生其他嘅即系金属嘅产生嘅啲作用，有啲锈喺度啦。咁点解呢啲锈就会控告你哋作为证据咧？就系话。你有钱的时候咧，唔好咁去用，或者去帮人哋，你用唔晒咧就摆咗喺度，咁啊点样浪费啊？所以佢就话，呢啲咁嘅兽咧要控告你哋嘅证据，呢啲钱留低度咯，好可能系以前你剥削嗰啲工人嘅钱嚟嘅啊！佢亦都要好似火一样吞食你哋嘅肉，你哋竟然为末日积蓄咗财宝啊！我哋当然咧，今世嘅人都一样啦吓。喂，我唔知道我有几长命嘅，我一定要留多啲钱吓。咁啊，留几多先够咧？咁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够唔够，因为好多人都要谂就话，喂，我点知道我最后尾嗰两年要唔要好多医疗费噶？所以我咪要留多啲钱咯咁。咁其实呢个系唔可以遇到嘅咧咁，纵使。你是需要用很多医疗费，你这样医法用了钱之后，对你来讲个意义大不大呢？抑或你那些钱呢是好地去用和帮，是应用就用，应帮就帮，是更加有意义呢？看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但你们呢扣留了他们的工资，你的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朵。这句说话其实真的完全跟旧约的圣经、先知书所讲的，还有就算是、梅瑟五书里面提过的，天主警告过当时的以色列一些人，因为他们的作为呢是克扣那些、点讲啊？就所谓移民啦、外邦人嘅人嘅工资咧，咁所以咧喺旧约里边咧就讲过类似嘅说话噶啦。你哋喺世上奢华宴乐，养肥咗你哋嘅心，等待宰杀嘅日子。咁啊，呢个说话咧，其实养肥咗你哋嘅心咧，好可能咧系喺健康里边咧都睇得明噶啦吓。你吃得多咧，会心脏病啦，系嘛？即系脂肪高得滞啊嘛。咁当然，雅各伯当时咧就唔系讲呢样嘢，而系讲我哋嗰个精神层面，我哋嘅灵性层面，就使到我哋好似永远都不知足啊，只系顾住享乐、享乐、享乐，睇唔到人哋嘅需要，唔愿意去帮一帮人。啊，等候宰杀嘅日子，其实等待死亡咧。其实这句说话呢，其实我们看回第二章的一至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呢，其实这句是一个浓缩的说话。譬如说他、第二章提醒的人不要以貌取人。有些人呢带着、金戒指啊，穿着很华丽的服装啊，然后呢进入他们的会堂。那定是另外的人呢很贫穷康庄这样入去。但他们怎样，他们就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只是巴结那些有钱的人。所以我在雅各伯来讲呢，这样的行为都不妥当，不单止有钱人有问题，连他们那种心态呢，这种巴结有钱人看轻贫穷的人呢，都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错误。你们定了二人的罪，杀害了他们，他就没有抵抗你们、这个你们是指那些有钱的人、定了二人的罪，就是那些正义的人、还有那些较为贫穷、都做不到什么坏事的人、这真的杀害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要求帮助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们不去理，不去帮、他就没有抵抗你们，你们虽然欺压他，譬如那些正话讲的 呢啲工人咧应该出粮嘅，有工资攞嘅，但系你由于自己嘅孤寒啦、啊、吓、啊，希望系迟啲出粮俾佢，自己摆喺钱庄度攞多几个利息咧吓、啊，都有可能咁嘅谂法啦吓，咁、啊、就间接就咗，因为佢哋冇生活费啦，就杀害咗佢哋，但系佢哋点啊？冇抵抗你哋，因为冇咁嘅能力，亦都一方面冇咁嘅能力，第二方面咧，的而且确佢哋都唔冇咁样做法。咁雅各伯咧，跟住就劝信友要忍耐啦，劝另外一边嘅人啊，唔系啲有钱人，或者系甚至被欺压嘅人啊，都要忍耐。佢话点咧？就弟兄们，直到主嘅来临，你哋应该忍耐。咁啊，因为雅各伯见到有钱嘅人呢啲雇主咧欺压穷人嘅状况咧，佢惊住呢啲被欺压嘅人。呢啲穷人会咩咧？除咗即系面对呢种欺压、欠缺个忍耐之外咧，佢惊住佢哋失咗呢份忍耐，所以佢就劝佢哋，劝佢哋咩咧？要忍耐。佢话因为天主知道一切嘅嘢，既然天主知啦，天主自然会为。即系佢哋或者话你哋啊，即系呢啲所谓弟兄们啦，啊，你哋有忍耐嘅人啦，会帮你哋主持正义。咁于是雅各伯就用一个例子，其实呢度咧就先后用咗两个例子嘅，底下仲有一个啊。第一个就睇下农夫几咁忍耐，期待田地里边嘅宝贵嘅出产，直到得到时雨同埋晚雨。即是及时的落雨啦，于是使这些植物能够生长啦。晚雨呢，就算如果即是那些雨呢一次次都未落啦，但是能够及时落的、啊、所谓晚雨的意思不是只是夜晚才落的。咁、啊、及时落的、落个雨呢，就这个可以帮到那些农作物呢继续能够即是在干旱之中呢继续生存啦，然后开花结果的。所以雅各伯了解到受压迫的人的那种气愤，那种即是所谓激气的嬲怒。所以因为团体呢在某程度上也都是偏爱那些有钱的人，就是我讲在第二章那里呢、啊、那些有钱戴金戒指的人穿得很漂亮的人呢，他们请他上上座。那些穷的人呢，佢话：诶、哎，唔该，你坐喺呢度下低啦，坐底下做佢哋差唔多个脚凳啊，个底下啦咁。所以佢哋呢种偏爱咧，就会使到即系雅各伯咧，会担心佢哋忍受不嚟，本嚟已经受欺压啦，点知连你呢班所谓基督徒啦，呢啲甚至系可以或者系中产嘅吓、啊、基督徒啦，都睇小佢哋。所以咧就怕佢哋呢个有失去咗个忍耐，咁所以咧佢就好率直咁样指责呢啲富有嘅人嘅愚蠢同埋不义。咁呢个不义咧，我哋就睇到咧吓、啊、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嗰度都好清楚，佢话你喺世上奢华宴乐，养肥咗你哋嘅心啊。咁呢啲系一种奢华生活啦。第四节就话收。为你收割了庄田，但是呢扣留了他们的工资，那这个是不正义的事。但是雅各伯同样呢反对穷人群起而报复、啊、你知道即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拿到个权呢，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有很多是贪官、啊、有权势的人呢去剥削人家去欺负人呢，於是啲穷人呢就团结埋，有一个领导，有一个领袖带领之下呢就可以反抗㗎喇。咁而家其实好多国家嘅政治嘅转变都系咁嘅现象。所以雅各伯就怕呢啲穷人呢起而攻之。咁因为当佢哋呢啲咁嘅所谓不忿啊呢种咁嘅愤怒呢，令到佢哋嚟到去反对呢啲有钱人 或者是这一班不公义的基督徒的话呢，会做成什么呢？其实某程度上呢都是以暴易暴，即是以暴力来到 去对付那个暴力。一个暴力就是当然穷的人呢很可能就是以一个 physical 的暴力，但对着那个暴力呢就是有钱人家呢用财富这种控制呢这种这样的不道德的行为呢都是一种暴力。咁所以使用暴力呢就会同样是造成不义的。咁而正义呢应该是什么呢？是由天主去執行去主持，并不是由我们去執行的。咁当然呢在这句说话里面呢，我们好多人都有两种的，或者说有分成两批人两类人。如果大家看过那个Mission 那出戏呢，就是在南美洲的当时的属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属地呢，南美洲当时耶稣会去传教的时候，耶稣会就帮助啲土著，点知咧受到移民白人嘅压迫，咁最后尾咧就系佢哋派军队去围剿呢啲咁嘅土著嘅时候咧，其中一个神父咧就认为应该组织啲当地嘅土著咧去同当时嘅白人军队咧对抗嘅，这个就系、是、即系其中一类。另一种呢就是另一个神父 的行动呢，就是带领那些土著祈祷，他用圣体游行这样的模式呢求天主帮助。咁当然如果我们用现世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个后者就好愚蠢。因为是死紧的，人家有枪有炮，你有什么呢？咁你揸住个耶稣圣体去游行，是不是真的耶稣圣体当时令到你不用死呢？咁当然这个神父咁样做，佢睇嘅係一个远景，一个远象，係一个将来。而且唔单止话我哋嘅永恒嘅生命得唔得到嘅问题，亦都係睇到佢纵使我哋而家搜集武器同嗰啲白人军队对抗，会唔会真真正正为当时嘅社会带来一个正义的现象呢？那他们看到的就是说只不过是以暴易暴，我们都同样做得不对，所以带着土著举行圣体游行祈祷来到去面对这个事的呢，就会有这样的看法。那今天同样这个世界呢就没什么大的改变的，不断是周而复始的，所以仍然都是有两类人去睇啲有唔同嘅睇法。咁当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单方面判断一个做绝对错嘅，一个绝对啱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单方面判断。我哋要睇好多好多所谓事实，好多好多背后嘅因素，然后对其他事人，对他即係你咁嘅行为对其他人嘅影响或者帮助。咁当然最后尾嘅判断是由天主去鉴定。所以你们也都要忍耐呢，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已经接近了。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呢，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已经有一种思想，就是耶稣基督很快脆会回来。在保禄中途写给其他人的书信里面，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哥罗森人书，或者是还有一个什么前后书都提过的，不记得，不是价钱价后，是另一个什么前后书啊？我装装先，有前有后，哥罗森就是一本的， 是不是德 撒洛尼？德撒洛尼人前后书，是的。那呢就即是都有提及过，即是说主耶稣就快会来临了，所以雅各伯都是同样初期教会 的年代的人呢，所以都讲回同样的那种思想，耶稣基督就快会来临，所以你坚忍忍耐一下啦。 所以弟兄们唔好彼此抱怨，免得你哋受审判。原来彼此抱怨咧，可能会引致审判嘅。当然，佢系指特别指责富有嘅人嘅一种愚蠢同埋不义啊。审判者已站喺门前，呢、这个审判者咧就系指耶稣基督。我哋知道喺马窦福音第25章都讲过，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咧，佢系会审判万民嘛。咁佢哋既然话主第二次嚟临咧就快到啦，所以咧搞个白，再讲出咗啊，审判者已站在门前啦，你哋就快现实嘅生活就快结束噶啦，所以仲系咁样做呢啲咁不义嘅嘢咩？咁天主咧就执行佢嘅正义噶啦。弟兄们应该拎嗰啲因为上主嘅名讲话嘅先知作为受苦同埋忍耐嘅模范。其实当时个先知当然唔系只系写旧新约嗰啲代言人啊，而系佢啲雅各伯亦都引用翻旧约嘅先知。因为那些先知呢受天主的派遣去向以色列人宣布喜讯，但是这些人怎样，那些人不听他、哦、你是代表天主讲嘢，虽然是有代表讲代表他讲的，不过那些人不听。但是这些先知呢，因为他是上主代言人呢，他很有耐性，他一次两次都再讲。特别呢，有当然有些先知觉得讲得没用的，但是上主提醒他说，嗱，我话咗俾你听嘅嘢，你讲咗咧就佢哋唔改咧，唔系你嘅责任啊，唔会向你追究。但系如果你唔讲咧，咁呢个系你嘅责任咧，可能将来咧都会向你追究嘅。咁所以先知咧就不断咁样，虽然不受欢迎咧，仍都向以民去讲呢、这个上主嘅说话。咁咧，佢其实真系讲咗或表达咗咧呢个受苦同埋忍耐。所以引用他们先知作为他们的模范呢，看看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很多次都会说，哎呀，那些圣人挺好啊，他很有忍耐啊，他很有毅力啊，他很有信心啊，即是我们会称这些人是有福的啦。咁然后跟着呢，他又引用一个例子啦，这个的而且确在旧约里面的例子，就是约伯的坚忍。咁如果你读过约伯传呢，咁你就知道佢讲乜啦。如果未呢，其实睇下都好有意思嘅。虽然呢唔係点讲呀，唔係好难明白嘅啫、啊。虽然我哋唔明点解出现咁嘅嘢，不过嗰啲文字表达嘅公嗰啲嗰个信息呢就应该唔係太难嘅。所以我哋都要如果睇呢有个印象，咁我虽然呢唔知道大家嘅意愿系乜嘢，一月开始嘅时候我哋系讲咩书呢，咁你哋可以俾啲意见啊，阿 Steven 啊，收集佢收集意见。有两个书呢都可以考虑嘅，一个就系约伯传啦，另一个呢就系由呢个咩书喺呀、啊惨啊！而家老人家真系吓， 希伯来啊， 希伯来书系希伯来书，即系后生真系唔同嘅。咁啊，所以咧，是但啦吓，就睇下大家嘅兴趣。咁无论如何咧，就约伯咧系一个好坚忍，佢系一个好有钱嘅人，但系咧因为受到试探或者受到魔鬼嘅特登破坏咧，同破坏佢同天主嘅关系咧，系咁咧就使到佢。唔单止家散人亡啦，甚至咧佢自己都生活喺个痛苦里边，冇咗个健康啊，俾人取笑，冇咗啲朋友等等。所以佢提出约伯，咁呢、这个所以嗰、那个先知啊，或者古圣先人先言啊，就系讲紧旧约嗰啲啦啊。约伯嘅坚忍，你哋听见咗啦，佢哋因为读咗呢啲旧约啊嘛，上主赐俾佢嘅结局，你哋都睇到。咁约伯传最后尾啊，当然喺我哋中国人嘅眼光嚟讲，系一个 团圆大结局啊，系一个好嘅结局嚟嘅。就因为上主系满怀怜悯同埋慈爱嘅，咁呢句说话咧，唔单止系当时对呢个约伯系咁，其实对我哋都系咁啊。所以我哋有困难咧，要学习忍耐啦。希望天主嘅怜悯同忍耐啦，慈爱咧，帮助我哋能够坚持到底。佢可是我嘅弟兄们最要紧嘅系唔可以起誓，即系所谓发誓，唔可以指天起誓，唔可以指地起誓，因为天系上主嘅所谓宝座啊，地咧系佢嘅脚凳啊，咁即系上一切都系嚟自上主，所以唔可以指天，唔可以指地。不论什么誓都不可起，你的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免得你们招致审判。这两句说话呢，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你们不可以乱咁起誓。其实马窦福音呢就讲过的了。所以有学者呢，当他研究这个雅各伯书的时候呢，他说雅各伯呢唔知系咪睇到呢个马窦福音，因为佢有好多嘅信息咧，个内容咧其实同马窦福音咧，特别系前面嗰个真福八端啊，个后边嗰橛咧系好多相似嘅地方噶。咁有人咧作为佢比较添啊，将佢两者嘅message 个信息嚟到比较。咁呢个书信其实就应该喺呢度完噶。应该是完。咁后面的附录呢啲学者就话其实是后期加上去的。或者话是第二个人来到补上去的，是以他的名义。咁呢个是一个同上高呢，喺点讲啊，深入去睇嘅时候呢，睇到冇直接关系。冇直接关系。虽然第一句就是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咩咁。这个受苦呢同前面个受苦呢，那个被人虾被人欺压呢，那个苦是不同。下低个苦呢是一种病痛的苦。咁所以呢就这一段呢是较为独特啲嘅一个段落。咁教会呢就以呢一个段落呢作为咩一个，就是病人富有圣事的一个圣经指引，或者话教会以佢为一个依据。咁我哋又话所有圣事都系耶稣基督建立嘅。咁点解教会用呢一段圣经嚟到话作为一个病人圣事嘅依据呢？咁我哋要睇翻转头就咩呢？我哋都知道喺福音记载里面呢，耶稣其实医治过不同的病人有瘫的，有怎么说，病了几十年的，他血流病的妇人，也都有盲眼的，有跛脚的等等，也都有一个男仔白夫长的仔病到死死下啦，耶稣讲了句说话他好返了。即是在福音里面呢，三个四个福音都有啦，是讲及耶稣医治病人呢是好多次好多次做了这件事。咁是显示出咩呢？显示出耶稣其实是不愿意人在病里面挨受痛苦的。虽然希望是那些面对病苦的人呢有忍耐，有毅力去面对，但是他也都愿意人呢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或者更加开心。好啦，这个是前面的福音的一个征象。所以由于耶稣有这个意愿，使有病的人呢能够去有能力去面对，或者可以生活得开心一点。其实呢开唔开心呢就係、是、在于自己嘅睇法，自己嘅諗。你话个人病都唔鍾意㗎啦， 中國人好叻嘅講嘢嚇，十指啊痛歸心，牙痛就慘過大病，係嘛？即係樣樣少少嘢痛都係好緊要嘅。咁呢個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寫照咧，就係中國人睇病係好嚴重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認為冇希望咧，呢個病啊冇一個希望喺後邊咧，係更痛苦嘅事。更觉得唔值得去挨嘅事，讲得唔好听就挨，挨个痛苦嘛，系咪？咁所以，如果有人有目的、有理想，虽然我挨得好辛苦，不过咧，我为咗个仔女能够好健康或者好咁样生活咧，这个父母咧，佢个病虽然系痛苦啦，佢系容易面对同跨越。佢亦都可以捱完呢個痛苦之後咧，佢覺得個心情係開朗好多嘅，因為佢有一個希望。同樣喺疾病裏邊咧，如果我哋睇到個希望，我哋睇到我哋嘅死亡背後有個永恆嘅生命咧，咁我哋係容易啲去面對，甚至我哋會嗰個心境咧係會落開心啲啊。有的而且確有人咧面對死亡嘅時候，真係表達是開心的，因為就快可以見到耶穌基督了，就快就回到天主道了。咁所以呢就換言之，耶穌是有這個意願，雖然他沒有即是說我現在建立富有聖詞，沒有這樣的講法，但是實際上耶穌有沒有用過富有來到去幫病人呢？有。所以呢大家看一看這裡這一句呢就是什麼呢？就是马尔谷第六章第十三节，佢话佢驱逐咗好多魔鬼，而且俾好多病人富有治好咗佢哋。嗱，呢一句说话咧，就其实应用咗喺雅各书里边啊。所以我哋读一读啦吓，佢话你哋之中有受苦嘅咩？这个受苦的意义呢，或者我都看埋呢度啦，哥罗森人书第一章24节，查嗰个哥字，第一章24节，保禄书信的几章，佢嘅书信跟中间咁上啦吓，24节就话，如今我在这里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体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所以保罗为哥罗森的信徒受苦，他觉得开心，因为他认为哥罗森的教会呢的表现不是很好，不好理想呢，所以呢他情愿受点苦来到去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恩宠。那正话读的呢，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那我们可能呢会想，搞错啊，基督写十字架上不是已经救赎了人类了咩？仲有咩欠缺啫？系咪应该满全噶啦？咁其实呢句说话嘅意思咧，就话基督喺佢嘅痛苦里边咧，即系圣经学者解释系咩咧？佢已经系受完全受咗呢个痛苦，甚至死亡，但系佢腾出少少空间，即系基督特别留低少少嘅空间，让基督徒让世人能够参与其中去体味这个痛苦。因为为什么呢？受苦是转化人心灵的一份恩宠，使人能够更加接近天主。因为我们人的而且确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开心快乐的时候就忘记上主的。因为我有 我的生活我很 happy， 我怎会想那么多东西、啊、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呢，自己无法子面对呢，就所谓求神拜佛了，哎呀主啊唔该你啦、啊、我知道我做衰咗啦，唔该你帮帮我啦。咁於是呢就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就会有心灵嘅转变。所以保罗所讲嘅呢个补充苦难所欠缺嘅意义呢，就係、是、令到有啲人喺呢啲机会里面呢醒觉、啊、醒返过嚟，原来即係呢个痛苦都有佢嘅含义，有个意义呢，令到人醒觉呢去走向天主。好啦，啊、你们、他如果中间有受苦咩，他就怎样应该祈祷。有心安神乐的嘛，他就应该歌颂。前者受苦的祈祷求主左右呢去面对去克服。如果很开心生活时都好什么呢，就应该感恩去感谢的。这个是一般我们的人都会说、哎、应该是这样做法。跟住佢哋都话：你哋中间有患病嘅咩？因为有冇人有病嘅咧？佢应该请教会嘅长老嚟，佢哋应该为佢祈祷。嗱、啊，呢个佢哋就系指长老啦。啊，长老为佢哋祈祷，因主嘅名俾佢富有，就俾病人富有。啊，所以而家就请神父去啦。神父去为他呢富有啦，为他祈祷啦。咁、嗯、当然呢在今日呢里面呢还有所谓、富有圣事之外呢，还可能就是做埋嗰个收获圣事，然后领圣体嘅、啊。变咗呢可以呢举行即是两件、三件圣事嘅。咁、啊、就出于信德嘅祈祷，即是讲及教会嗰个祈祷或者长老祈祷嘅意义啦。出于信德嘅祈祷呢，必能够救那个病人，主一定会使他起来。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看这个生命恩泉、啊、他刚刚出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不是 video， 是 audio 来的，还有一个文字 的 file， 就是讲及一个所谓见证，就是台湾的一个教友嘅见证。点解佢咁急咁放出嚟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做紧筹款嘅。咁啊，筹款，佢哋咧筹到百分之好似咩？吓，筹咗，仲欠三分一啊，好似筹咗三分之二。咁有人咧，啊，对唔住，我应该讲个数字上应该系嗰个人捐咗之后咧，就佢哋就仲争三分之一。佢本嚟争几多我唔知啦吓，即系而家呢个。病人咧嘅屋企咧就捐咗好大，可能好大筆錢啦、啊、咁啊，因為佢哋一方面係得到一個所謂嘅感恩嘅行動，第二方面咧亦都係呢、這個家庭咧係較為經濟方面係幾好嘅。咁佢哋捐助咗之後，咁啊點解佢捐咧？問即係新聞恩泉問翻個家庭，突然間喺台灣唔喺呢度喎嚇，呢咁遠水路點解咁樣捐錢咧咁？咁佢讲及就係话佢哋得到一个恩典。呢、啊這个主角呢一个太太呢就係、是撞车之后至到呢，唔係撞车之后係点样跌低唔记得咗啦。就唔行得，就医咗好耐。但係呢最近呢有好大嘅改变。咁、啊、呢个係一个所谓係出于信德嘅祈祷，必定能够救嗰个病人。佢哋就係因为祈祷啊，使佢有一个转变，主亦都能够使佢起嚟。啊，通常病嘅人咧瞓喺度啦，佢哋能够起嚟啦。佢而且如果佢犯咗罪，啲必蒙得到赦免。所以就系赦罪呢、这个收和圣事咧，系帮佢赦罪。所以你哋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为得痊愈。啊，彼此告罪咧。咁有人可能会话，诶、哎，咁咪未必需要去神父度办告解咯，系嘛？我哋彼此告罪，我话个罪俾你听，你赦我罪啦，接纳我啦，或者我赦你个罪，就倒转头啦，为告罪吓。但系其实啲圣经学者就话，呢、这个其实唔系指收和圣事，而系指咩咧？礼仪中嘅悔罪礼，吓、啊， 例如中就话弥撒里边开始嘅时候念悔罪经，我向全体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彼此告罪 的一种祈祷的形式。那如果不是这种形式之下又怎样呢？或者指一种私人的认罪方式。那私人的认罪方式在哪里呢？就是也都是一个礼仪里面的。耶稣基督徒讲过的，他说几时你去到祭坛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想起你有亏欠人的事怎样，他说你放低你的祭品去同人修和先，然后先正来做奉献啦。咁呢个系福音之中啊，喺马窦福音第五章23-24节里面所讲嘅一啲说话啦。咁所以圣经学者就我认为可能有两种嘅可能性，就系、是、都系喺礼仪里面嘅一个所谓彼此告罪，就系认罪。咁啊，后者奉献嘅时候咧，整一个亏欠呢去向人对唔住我做错咗乜乜乜，咁咪好似告罪啦。咁、啊、所以佢就继续话以人恳切嘅祈祷大有功效。所以我哋话请人代祷呢，就请嗰啲圣人啦、请嗰啲热心嘅人士啦，义人啦，咁就係即係又更有效。你请啲平时唔祈祷嘅为你祈祷呢，都唔係冇用都有用，不过可能呢冇咁有效。啊系嘛？唔知咁当时咧，呢个天主听边个祈祷咧？可能嗰个平时唔祈祷嘅，今次热心祈祷，天主话系、哦，因为嗰个人嗰啲热心咗都改变咗，都一样有效都唔定咧，系咪？所以我哋唔可以断定。但系虽然雅各伯就话，嗰啲义人咧，恳切嘅祈祷系大为有效。咁无论如何咧，佢话请人嚟祈祷啦。所以，我唔系几舒服啊。我唔点点点，或者屋企人有咩，不如为我祈祷啊咁。因为呢、这个我哋嘅宗教信仰咧，呢、这个彼此代祷咧，系好多时都会做呢样嘢嘅。因为我哋所谓诸圣相通功啊，我哋信仰嘅其中一部分。更加利亚同我哋系有同样性情嘅人，喺旧约里边嘅加利亚先知，佢恳切祈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冇落喺地上。咁正话前面讲义人嘅祈祷，而家呢度讲呢个先知嘅祈祷，其实即系或者圣人嘅祈祷咧，系好有能力嘅。咁我正话讲佢举咗即系不同嘅例子啦，呢度再系一个例子咯吓。约伯嘅事件系一个例子。然后呢前面讲到的那些众和呢有一个例子，他用引用比喻来到解释他要讲的东西。所以厄利亚呢竟然呢做一个祈祷呢，令到当时3年6个月都没落雨。他有祈祷的，后来天就降雨，降下雨水，地上也生出了果实。当然呢啲咁嘅做法係当时因为唔同嘅情形呢，上主曾经叫佢做咗啲嘢嘅。咁所以呢、这个厄利亚呢就做祈祷呢有咁嘅现象出现。我嘅弟兄，你哋中间边个如果迷失咗真理而有人引佢回头呢，应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呢，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并遮盖许多罪过。所以哪个是帮一个迷失真理失去了天主恩宠的人帮助他回头改过？那雅各伯就说，这个人呢能够从迷途之中引导人回来呢，他不单止引导了他回来，他也都能够救自己免于死亡。这句说话呢就不是说免于现世的死亡，是免于那个灵性上的死亡，即是说他自己可以，纵使他以前犯罪犯过不同的罪，但是今天呢他帮人家回头，那 佢就雅各伯咩啊？佢话呢啲咁嘅行为咧，能够遮盖许多罪过，于是上主咧都赦免佢嘅罪过。既然因为佢嘅行动啊，帮咗人哋回头，天主赦免呢个人嘅罪过咯，咁佢自己作为帮助人哋嘅，一样系得到罪过嘅赦免。嗱、啊，呢本书咧就有一个独特嘅地方吓、啊，我所谓佢或者个特少少咧，俾我睇到就系、是、佢以一个考验作为开始。考验第一章咧，就吓、是、第一章佢就已经讲啦吓，就话我嘅弟兄们，第二节啊，几时你哋落喺各种试探里边？啊，第三节就话你哋嘅信德受到咗考验，所以雅各伯书系一个考验嘅作为开始，但系结束点咧就系、是、一个祈祷作为结束，所以佢喺。呢度咪话要为嗰啲人祈祷啦，要请人祈祷啦，要彼此代祷啦，啊，祈祷就为结束。咁其实的而且确咧，唔单止系一个对照之外咧，祈祷系对付考验嘅一个最好嘅工具嚟嘅。当我哋遇到试探、遇到软弱、遇到挑战困难嘅时候咧。咁我哋向主祈祷，俾我哋信心，俾我哋毅力咧，我哋一定能够经得起呢啲考验。咁就喺呢度就讲完雅各伯书啦。好，你哋大家咁多位有乜嘢意见，有乜嘢经验分享，或者有乜嘢问题？ Peter 嗰个异人系咩意思啊？ 咩话？ 异人呢？ 异人、 啊， 一个正义嘅人。 啊，正义。 啊，正义嘅人。 哦。 咁正义嘅人个意义咧，嘅意思咧就唔系只系话主持公道啊。其实异人咧，就我哋上一罗马书啊，讲话我哋因信成义。啊、都有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咁因为天主俾我哋恩宠啦，咁呢度嘅义人咧个范围就广义啲嘅，广义啲嘅，唔单止佢唔会欺压人啦，唔会冤枉人啦，譬如举个例子喺圣经里边嘅约瑟玛利亚嘅所谓丈夫啦吓，佢、被称为义人嘛，点解咧？因为玛利亚喺佢正式同或者话。正式过门之前啊，或者话用现世人嘅眼光就话佢正式同约瑟结婚之前咧，佢已经有身孕啦，啊，已经怀孕咗耶稣啦。咁喺当时嘅风俗习惯嚟讲咧，佢玛利亚本身系会用避石头掟死嘅，俾人掟死。但系约瑟正所谓食死猫啊，佢冇。讲出嚟，佢本嚟话、哎，希望暗暗地休退玛利亚嘛，咁就避免即系玛利亚咧就受到耻辱啊，或者受到人掟死啦。但系天主派遣使者话俾佢听，诶、哎，你快啲娶你嘅即系未过门的妻子系玛利亚，因为喺佢怀孕咧系嚟自圣神。咁於是呢約瑟呢就做咗呢件事，所以約瑟又稱為義人，所以呢度嘅義人呢個義就闊少少啦，先知又係義人、為就話講嘅亞利亞同我哋有性情呀、去祈禱呀呢個義人等等。好，有冇其他嘅嘢？有冇边个有接受过富游圣事嘅经验嘅？个都系后生啊！ 我哋都可以同人富游嘅喎，即系唔需要一定神父嘅喎，普通教友都可以同人富游。 但系、那个可以帮人富游，不过系喺乜嘢情况之下？即系 冇神父，冇其他神迹，仍然之下咯。 唔係，我意思 緊急關頭， 緊急關頭。但係係咪一個聖事性嘅富有，抑或係一個象徵性嘅富有？ 有分別咧？ 梗係有啊！但我唔知係唔係你哋聽到或者有人講話病人富有聖事，如果神父唔喺度你哋都可以幫佢哋富有咁。 咁呢個係象徵式定係可以有效的？ 有效咧，個以有效與冇效咧，就變咗係講聖事嘅層面。咁但係病人富有聖事，似乎都唔係我哋做嘅，我哋只係能夠咧幫人扶洗啫，即係一般教又可以幫人扶洗，可以幫人證婚。不過問題是證婚呢，因為他不是當事人，即不是結婚那兩個人，所以他證婚沒所謂的，問題是政府要批准的問題。為什 麼聖洗這麼重要反而可以做？ 什麼話？ 聖洗這麼重要呢，我們平信徒可以做，反而富有就不行呢？ 就是一個急臨，即是怎麼緊急關頭的時候嘛，譬如遇到交通意外，啊，嗰個人都好好嚴重啦。佢要求你，喂，我想做領洗啊，咁即係你可以幫佢扶洗咯。就算唔係教友都要幫扶洗嘅喎，縱使你唔係教友，係一般人都得嘅。係啊，係啊，只要你用教會嘅方式倒水，同埋講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為你扶洗，講呢個經文同埋嗰個儀式。但是老实说，我就未听过富有圣事呢可以为他教友可以主持富有圣事。我知道是可以为他祈祷，可以送圣礼给他，但是不可以听告解，只可以为他祈祷。 有趣喎，呢个 有趣。 我為聖洗其實仲重要過富有，反而聖洗得，富有反而唔得。 你試下做 research， 然後話嚟話俾我哋聽。 又要做 research， 又要我做功課。 喂，你放假放咁耐， 我要去旅行啊！留翻俾阿 Susanna 做啊！ 唔係喎，喂， 我聽 過你 領洗就係得咯，但係富有我真係未聽過咯。 不過正如有 Peter 講，只是一些危急關頭，而咧嗰、那個即係要求的人咧係佢自己提出的意願，咁而咧又不可以一時三刻找到神父嚟，咁先至係可以咯。即係唔可以話喂小強話喂我想找你幫我扶洗喎，聽日咁樣即係唔得咯，咁樣係。 如果是我帮我老公扶了先，是不是危急的事啊？ 就是那个危急可以要求你同我扶洗 时啊， 富有咧。 唔系，你如果同一时间你不需要富有，因为扶洗已经是满全的了，因为扶洗是话俾你一个新的生命同埋一个全乜嘢都写晒嘛。咁你使唔 使？咁但係點解佢哋成人而家領洗嗰個儀式入門儀式，點解又分開領咗洗之後仲要富油嘅咧？而家成人領洗，你問下就知 㗎。富油佢嗰個富油唔同，嗰、那個係堅韌富油，同埋食佢嗱聖富油有好多機會嘅。聖洗聖事富油咧，聖洗聖事富油咧，如果考核你嘅時候用咗，已經用咗富油咧。到聖洗的時候不用富油了，那人家堅韌有堅韌的油，所以有三種油嘛，不同的嘛，啊，那然後呢，病人聖事直接是富油，富油本身病人聖事是一個最主要的標記來的，油有醫治的含義嘛，那然後還有一個富油呢，就是祝聖聖蝶，即是聖神父、聖執事啊，那些有富油，不過富油不同的地方了，就是一個病人富油咧，就附喺嗰個腳啊、手掌啊咁，呢、這個堅韌就附喺額頭啊，星神父啊，佢哋咧就附喺 唔記得咗係隻手掌心啊，之後仲有邊度地方？即係佢總之每個符有唔同嘅意義，用唔同嘅油，有唔同嘅意義，有唔同嘅地方。 講翻阿國伯書啦，阿國伯書同好同誒羅馬書啊，隔前隔後，我覺得好唔同。 嗯。 不論係形式對象係好有分差嘅。咁你覺得依個咧？啊，雖然好短短，但係咧，佢哋最主嚟講唔係講啲好哲學上邊嘅嘢。他對啲猶太人以前的風俗習慣啊，或者以前的聖人啊，佢好熟，所以咧喺阿國伯就不斷咁提出嚟嘅。 嗯。 咁同埋咧，由頭到尾喺阿國伯書上邊咧，冇提及到耶穌死亡，亦都冇提及耶穌復活嘅。 嗯。 所以佢已經 assume 咗，假設咗其他嘅宗徒已經講了這些東西，所以似乎他就沒有講這些東西。但是在保錄去傳教那些一次兩次三次，他在對外邦人很強調這件事，很強調耶穌的復活其中的死亡那件事在這裡。所以我一立眼就覺得是很不同，他就比較雖然好像看下去很支離破碎一點，甚至好像十幾篇書信將它駁埋去咁樣嘅，一沓一沓一沓咁樣嘅，係嘛？ 嗯。 咁啊，講出呢啲咁嘅佢認為好重要嘅信息，你個生活上邊嘅智慧，佢係講出嚟嘅。佢唔係一個有系統咁樣講出嚟，即係呢個係一個完全喺外觀上邊感覺到嘅嘢。 我都即係覺得就話真係好生活化啦，啊唔係好似其他嘅書信有好多教義上嘅嘢，有好多即係要將所謂對於神觀啊，譬如話究竟係對天主聖心點睇啊，對基督嘅復活點睇啊，死亡點睇啊，呢個雅各伯書咧。冇去針對呢個問題咧，去講好多嘢。佢直情講簡單到咧，就係你嘅生活裏邊，你點樣做啊？你做得唔妥當咧，就會點點點啊咁。 其實咧，會唔會係佢嗰陣時咧，係因為佢睇到嗰陣時嘅人咧，淨係睇信德咧，就冇用實際嘅生活行為去表現出嚟啊？所以佢其實呢本呢、這個書信係特別係注重喺即係。我哋嘅行為上邊嘅嘢咯，所以佢就好少提及一啲教義性嘅嘢咯。即係佢哋，因為嗰陣時嘅人係即係成日講信德，但係就冇實際嘅行動咯。 有可能啊，就係、是、因為正如你所講，啲人即係喺嗰個抽象觀念個層面，就想信，但係冇咩生活咯。咁所以咪我當時講道論嘅時候，曾經都講過就話，有人就懷疑。这个书信呢就是在保禄写罗马书之后写的，为什么？因为保禄说嘛，因信诚义嘛，哇，那为什么不是因你的功劳、啊、你不用做都得的啦、啊、已经因为你的信德已经救了你的啦。那即是这么偏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或者他为什么偏差？因为他们没有留意到保禄在其他地方讲那个爱德的行动的问题嘛。那所以就雅各伯书会不会是所以針對呢啲咁嘅有偏差嘅觀念嘅教友寫呢啲咁嘅嘢咧，咁即係有啲人咁樣睇咯。 其實聖經有三個 James 噶咯喎，唔係兩個喎。 唔似。 阿各伯有三個噶喎。 你講舊約新約加埋係嘛？ 唔係舊約，即係新約啊。 新約有三個啊。 是的，我看過啲有些道論說是有三個 James。 道論裡面是，但是在真正聖經裡面呢，我們只是看到兩個，一個就是約望的阿哥啦、 啊 啊、一個就是阿以非的兒子雅各伯啦、 啊、 就是直接是耶穌的宗徒嘛、 啊、 那這個雅各伯呢、另一個雅各伯，嗱而家問題出現係咩就係佢哋話係耶穌嗰個所謂兄弟，即係堂兄弟。 啊， 咁但係究竟 在哪里出现呢？是哪个呢？就我们不清楚了。如果你这样看的，其实有四个添。古姓雅各伯呢，就是哈撒乌的弟弟，都是雅各伯。 这个雅各伯作者呢，就足不出户，多数时间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咁咧，佢係對於散居喺附近嘅猶太人咧，敍利亞嗰啲咁嘅地方嘅人嘅啫，塞浦路斯啊咁樣，佢自己真係足不出户，佢就翻嚟咧就聽保羅中途翻嚟話俾佢聽，睇到啲乜嘢，見到啲乜嘢。 嗱，表面睇上嚟呢個雅各伯各位傳統嘅傳統啲嘅， 不同我哋而家教宗，我哋教宗可以行咗三四万公里，飞咗三四万公里到周围去。 佢系雅各伯嘅咩啊？喺耶路撒冷嘅主教啊嘛，坐镇啊嘛。 系啊。 Linda 可以听翻，你只系好似 miss 咗一次啫，系第三同第四章。 嗯。 啱啱上星期。 嗯， 啊，你要听翻咪，啊 ，OK， 好， 好，其他有冇其他嘢可以分享嘅？咁啊，冇咧，就我哋今晚结束噶咯。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字，阿曼， 阿曼， 感谢天主圣神能够喺呢几个礼拜俾我哋显示到呢个书信入边雅各伯书。所講我嘅生活嘅智慧，點樣活出真正愛人同埋寬恕人同埋與人相聚嘅條件？點樣對世俗嘅價值同埋計世俗嘅錢財？天主求你繼續喺我哋嘅生命上邊繼續幫助我哋，能夠實踐我哋聽到嘅嘢，能夠喺我哋朋友之中能夠實踐開去。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去尝试，我们愿意能够学似你对你生活上面的看法，能够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充满你的爱。以上所求，因主耶稣之名。 阿们。 阿们。